六点活力派2021全新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你好，我是思萌，一名音乐 DJ， 也是一名职业教练。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日早上6点到7点，新的一年每天都在。 我让天地焕然一下灿烂，我让年华猛然一下慌乱，我让空气虽然一下突然，整个地球悠然围着我转，我让夏鸟欣然围着赞叹，我让花朵嫣然围着摇颤，我让鱼儿跃然围着追赶，瑟瑟抱残当然万物喜欢，我让矜持怦然撩起波澜，我让麻木傲然撩起梦幻，我让人们沸然撩起呐喊，哎呀妈呀天哪怎么办？整个地球悠然围着我转，我让小鸟欣然围着赞，我让花朵嫣然围着颤，我让鱼儿跃然围着追赶，秀色抱残当然万物喜欢，我让矜持怦然撩起波澜，我让麻木傲然撩起梦幻，我让人们沸然撩起呐喊，哎呀妈呀天哪怎么办？ 这是来自大张伟的我怎么这么好看啊。我们将来说呢，一般进入到夏天之后，这个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三伏天了，是越来越热了啊。这个锻炼是不能停的，但是要跟各位分享一下啊，在这个炎热的天气当中，酷暑天气情况下呢，我们锻炼也要适量啊，千万不要太过于因为体重，因为身材方面的焦虑而让我们运动过度了。其实呢，适当的锻炼就可以了，剩下的时间好好的休息，好好的吃点西瓜，吹吹空调，在夏天其实也会更好啊。继续来听我们的活力派依旧直播。你好，我是思萌，我们依旧还有更多好歌期待你来发现。 你不幸不再离家出走，我行我坐你的行我，也许平时不太够，甚至会用直到最终的想你我，请快准备行李，丢掉用不到的伤心旧回忆，脑海中像本日记，从此更新只有彼此专属甜蜜， 更新，只有彼此专属甜蜜。 要真就丢掉，有肩膀就够，最后用关系问候，捆绑我们的手腕够。 只要在你身边，我就删掉思念，时间只有来眷恋。我要在你身边静静浪费喜悦，也许一代就永远。只要在你身边，在你身边删掉思念，时间 刻板的开场，在一衣男友和裙装，千人一面，万人一腔，凝固的气场，尽情原谅。少女蛋糕放掉个标准形象，保持独有的锋芒，尤其遍地一偶像，还我的狂妄，还我的荒唐，打翻青春的鸡汤，管你的脸放不放的。 经过要解开，现在不见不要等了，干了。 干嘛 是来自拉拉徐佳莹带来的歌曲啊，现在不跳舞要干嘛？虽然说生了 baby， 但是她在音乐方面却一直都没有歇着。包括呢，今年呢给阿妹张惠妹写的《缓缓》那首歌，还有前段时间呢也是刚出了新歌，为电视剧唱了 OST， 就会觉得这个音乐精灵哇，这样的一个女人，她的创作才华一直在这方面不断的涌现。同时也跟各位分享一下啊，跳舞这件事情，别觉得好像只属于女生，你要知道，在最近的一些关于运动项目方面。团操这种莱美舞蹈，莱美团操是非常非常火爆的，甚至每一节课呢可能限制人数不超过15到20人，我们的预约是非常非常火爆的，甚至超过了很多这种传统健身房老爷们儿的一种撸铁运动了。所以如果说你们家楼下有一个蓝美团操客房啊，不妨可以去体验一下。因为其实跳舞呢，根据 BBC 的一项研究显示，在一次舞蹈的练习之后，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在逻辑思维能力方面、图形处理能力方面以及多线程的事物处理能力方面都有10%以上的提升。也就是说我们会变得更加聪明，在处理事情方面会变得更加从容。 OK， 聊远了啊，继续来听歌，还有更多的好歌期待你来发现。 Why don't we just lay here? Let's not over.

周开始呢，我们的主题将会围绕着周五啊，马上到来的这个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啊，来说一说关于这一届的东京奥运会有哪些精彩的看点，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比如说在奥运会的这个最开始的它的设计方面啊，吉祥物啊叫做未来永远狼，而残奥会这边的吉祥物呢叫做染井吉。如果你看过它的设计手稿，就会发现它其实非常符合这种日本美学和未来感，甚至它的这种面部的设计还会有一点点这种高铁车头的感觉啊。那么同时别忘了，在本周啊将会那个诞生的是首个金牌，也就是7月24号的周六，在这一天呢将会产生11枚金牌。那么首金将会在女子的10米气步枪运动员之间产生。那么当日的其他金牌项目呢，还包括了像射箭、公里自行车、还有击剑、柔道、跆拳道以及举重。那么在之后的每天节目当中，我们也会陆续跟各位分享关于本届东京奥运会还有哪些创意的精彩看点。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日早上6点到7点，6点活力派， 新的一年每天都在。 Let's dream away from here tonight. Just let it go and close your eyes. Leave all your troubles here with me. You'll always know where I will be. Let's dream away and go back home. Don't wanna do this all alone. Can't find a reason not to go. Won't need to say I told you so. We all need somebody. Together makes us stronger. Don't have to do this alone. So let me take you away. Take you away. OK， 我们的节目临近尾声，祝你开心，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 I've had the life of 放心，一瞬间自然消灭。